你好，本周大咖对话的嘉宾是同城翼龙交通首席架构师，极客时间从零开始学大数据专栏作者李智慧，曾担任阿里巴巴技术专家，英特尔亚太研发中心架构师，宅米和 WiFi 万能钥匙 CTO， 长期从事大数据大型网站架构的研发工作。今天他主要与大家分享了技术人如何成长，以及互联网寒冬下技术人发展与转型的选择等话题。极客时间问，在您的成长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李智慧回答，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比较重要的一次机会是在2006年获得的，也就是十几年前。那时我在方正参与当时一个最热的项目，算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软件外包项目。方正特别成立了一个部门去做这个项目。因为项目比较大，并且比较新，部门也刚刚成立。最开始大概只有三五个人在做，但我们在中关村这边包了一层楼，规划是要把人做满的。由于这是对日的项目，公司里面技术不错的都会派到日本去跟客户对接事情，其余的留在国内。在项目启动之后呢，日本客户找了一家咨询公司，给出了前端、中间服务器、后端的技术方案，大概三层的布局。有了架构，客户的需求也过来了。之后呢，就是要考虑怎么把这个架构方案落地。那时我们每天在查资料学习，但怎么去做，怎么把项目落地，一直没人去说。有一天呢，我可能是比较着急了，就去跟项目经理说，这些技术方案它最终还是要落实成代码的，这个代码谁来写，框架兼通讯谁来做，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推。没想到过了几天，项目经理找我来说，要不你来做吧。当时我研究生刚刚毕业，经验也不是很多，但我很快就答应了下来。项目经理是周五找到我的，到周日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做出了一个基本的设计，把整个的流程和开发视图画了出来。经过评审之后，大家都说看起来似乎还不错，然后呢就开始按照这个架构进行设计开发。之后部门里面其他同事也参与到了整个框架和架构设计的开发中来。后来测试跑通之后，整个框架就算是出来了。之后项目按照原计划运转起来，上百个工程师都逐步招入进来，很快就把一整层楼做满了。因为开发业务代码的时候呢，必须要遵照开发流程和框架去做，而这个流程设计和框架是我带人做的，所以后面不管是测试还是异常处理都要过来找我。把这个项目做完以后啊，我的心态也不再是刚毕业那样了。上百号人做技术决策的时候都过来找你，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责任感，或者是有一种新的视角。这种视角跟以前在别人的框架约束下做开发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段经历一方面让我从做开发到做架构获得了新技能。做开发是在别人画的框里面去做你的业务，而架构是你站在全局的视角去思考问题。另一方面是让我从另一个视角去观察和思考问题，很多关注的点和思考的点都是不一样的。比如看待一个新技术，我会考虑背后的设计和优缺点，以及为我所用时我要关注什么等等。这种视野给我带来的帮助非常大。当时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迈过这个坎也就把握住了这个机会。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机会出现在你面前，有的看起来比较随机，就像我刚才讲的机会突然就出现在面前。如果当时我犹豫一点，或者是对自己不自信，放过这个机会，人生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机会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要有勇气把握这个机会。极客时间问，在您看来，技术人怎样才能更好的成长呢？李智慧回答，技术人大都很忙碌，每天都在忙忙碌碌的上班、下班或者加班。然后呢，我就在想自己每天的工作到底在干什么。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做事情的时候可以分成两种角色，生产者和消费者。学习本身其实是一种消费，每天忙着去读书，看起来是在学习，但是学完以后，你的生活和工作因此改变了吗？或者说有产出和输出吗？如果没有，每天的日子还是老样子，工作和生活也没有改变， 这样的学习和玩一会儿手机、看一会儿抖音，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一定要输出一些东西，比如你在公司里面做一个项目或者做一个产品，当然也可以是写一本书，或者是在极客时间开一个专栏。总之就是你一定要有产出，让自己成为生产者，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消费者。你要能够输出让别人消费的东西，这样你就会有成长，会变得不一样。我做事情的时候呢，总是会想我到底是在做什么，是生产还是消费，是输出还是接收。如果我是在生产，大家是不是愿意去消费我生产的东西？比如在公司，我不仅仅是研究新的架构、框架和技术，我还希望自己能够从头把它做出来。我希望其他人能够用我做出来的东西，希望自己在工作中是有产出的，这样我会更踏实一点，并且有产出就会有收获，也能够很快的进步。极客时间问，很多人觉得90后员工比较自我，很难管，您是怎么看待的呢？李智慧说，网上关于90后会有些言辞，觉得90后太自我，考虑别人太少。但是我自己很欣赏90后的，我的态度是，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么也不会给别人想要的东西。这在公司里来说呢，是不负责任的。你只有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自己负责，才可能为公司创造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想说的是，你要做自己的主人，要对自己负责。举个例子，我小的时候呢，一直都是比较乖宝宝的类型，小时候听父母的，上学听老师的，工作听领导的。突然有一天，就是一瞬间惊醒，我这么听你们的，你们会对我负责吗？父母会养我一辈子吗？老师能保证我的将来吗？领导会让我在公司里干一辈子吗？你如果不能够对我负责，我都听你的有什么用呢？谁能对我负责？只有自己对自己负责。你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去付出你该付出的，然后得到你该得到的。比如去学习，去努力，去提高自己。如果你付出了以后依然得不到，那就去寻找新的机会。你对自己负责，就是对公司负责。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个观点。如果天天老板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等到最后事情没做好，就会觉得反正是老板让我做的，反正是领导让我做的，最后大家互相抱怨，根本没有意义。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不该做，没有意义，那就跟他说不要做，这件事情没有意义的，我们有更好的办法。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能力和实力，那就说出来，肯定会得到别人的认可的。这样对自己负责任，在公司也有主人翁的意识。极客时间问，很多人都认为现在是互联网寒冬，比较有危机感，您是怎么看的呢？李智慧回答，我加入阿里巴巴的那一年也赶上金融危机，我面试的时候问了一下，大家都在裁人，为什么阿里巴巴还在招人？当时的 HR 跟我说，这是马总的判断，马总认为越是到了寒冬的时候，越要吸引优秀的人才进来，为了冬天过去以后可以做好储备和积淀。我对马云还是比较佩服的，而且这个道理也很浅显，冬天一定会过去的，日子一定会好的。如果你在冬天的时候冻得瑟瑟发抖，那等冬天过去以后，那肯定还是那个老样子。在我看来，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努力的、优秀的、聪明的、愿意奋斗的那种人，那么寒冬对你来说就是一次机会，因为未来一定会变好的。而如果你觉得寒冬淘汰的是你的话，那你肯定是会被淘汰的。寒冬就是淘汰掉那些投机的、不努力的、没有什么真正本领却虚张声势的人，这其实是你的机会啊，把那些人淘汰掉，这个世界是留给你的。等到冬天过去，当一切变好的时候，这些最好的东西都是留给你的。另外再聊一下转型这件事情，寒冬是你的机会，但寒冬不是你转型的理由。转型是一件时刻都在发生的事情，最主要的还是要去思考哪些领域和技术是未来的潮流。我在英特尔做大数据的时候呢，我们组里面有几个从英特尔其他部门转岗过来的同学，之前是做 Linux 内核开发的。当时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写代码做开发最顶尖的可能就是开发操作系统了，而操作系统的内核开发更是顶尖中的顶尖。 我问他，你之前做的所有程序员梦想的工作，为什么要跑过来做大数据开发呢？他的回答是， Linux 已经非常成熟和稳定了，变化已经非常小了。他做了3年的进程调度和内核算法，向 Linux 社区提交了一行代码，还被拒绝了。这对他来讲是非常痛苦的，也不是一个好的兆头。那么未来在哪里呢？当时最火爆的是大数据，他们就转岗做大数据了。后来其中一位同学去一家专门做大数据的创业公司当 VP， 另一位同学在一家快要上市的公司做大数据平台总监。我在极客时间上的专栏是关于大数据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数据方面的潮流。如果你觉得这是潮流，这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机会，你就去做，不要把它看得有多大有多艰难。别人能做到的，你要相信自己也能做得到。关于转型，我的另一个建议是不要被动转型。我还有一个做开发的同学，因为在意老板比自己年轻这件事跳了好几次槽，结果都不是很好。他之前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工程师，跳了几次槽之后呢，就开始转做咨询，也算是转型。他也抱怨说，这次转型真的是太失败了。实际上他转型的目标和理由是要离开比他年轻的老板，这种转型是被动的，也不是很好的理由。但是人总是有出路的，后来这个同学不做 IT 了，出去开了一家鸭脖店，现在是整个上海地区周黑鸭最大的代理商，名下有将近30家的店铺。让人很吃惊，他的这个转型转得更大，但肯定是痛定思痛想明白了，来了一次大的转型，反而很成功。所以这个世界变化很快，转型真的是无处不在的，人们都在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你要主动做好这种转型的准备，而不是说因为寒冬或者是其他什么理由去转型。你要去看时代的潮流，从正面去转型，把握住方向，而不是走投无路才去转型。当然走投无路再去转也是一种转，但是肯定是提前做好准备，并且自己思考清楚。